弥陀经卷第406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善现品第六之一。儿时佛告尊者善现，如以辩才，应为菩萨摩诃萨众，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，教诫教授诸菩萨摩诃萨，令与般若波罗蜜多皆得成办。十诸菩萨摩诃萨众及大声闻诸天人等闲坐十念，尊者善现，为自辩才，当为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，教诫教授诸菩萨摩诃萨，令与般若波罗蜜多皆得成办，未当乘佛威神礼也。尊者善现，知诸菩萨摩诃萨众及大声闻诸天人等心之所念，便告尊者舍利子言：诸佛弟子，凡有所说，一切皆称佛威神力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如来为他宣说法要，与诸法性常不相违。诸佛弟子依所说法，精勤修学，正法实性，由是为他有所宣说，皆与法性不能相违，故佛所言如灯传照。舍利子，我当乘佛威神加辟，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，教诫教授诸菩萨摩诃萨，令与般若波罗蜜多皆得成办，非自辩才能为私事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非诸声闻独觉净故。儿时尊者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佛所说，诸菩萨摩诃萨，此中何法名为菩萨摩诃萨？世尊，我都不见有一法可名菩萨摩诃萨，亦都不见有一法可名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二名，我亦不见，云何令我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，教诫教授诸菩萨摩诃萨，令与般若波罗蜜多皆得成办？佛告善现：菩萨摩诃萨，唯有名；般若波罗蜜多，唯有名。如是二名，亦唯有名。善现，此之二名不生不灭，唯假施舍，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两间，不可得故。善现当知，如世间我唯有假名，如是名假不生不灭，唯假施舍谓之为我。如是有情命者，生者，养者，是夫 布特切罗一生如同坐着受着知着见着，亦唯有假名，如是名假不生不灭，唯假施舍，未为有情乃至见者，如是一切唯有假名，此诸假名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两间，不可得故。如是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，若般若波罗蜜多，若此二名皆是假法，如是假法不生不灭，唯假施舍，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两间，不可得故，复次善现，如内诸色，唯是假法，如是法假，不生不灭，唯假施舍，谓之为色，如是受想行识意，唯是假法，如是法假，不生不灭，唯假施舍，谓为受想行识，如是一切唯有假名，此诸假名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两间，不可得故，如是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，若般若波罗蜜多，若此二名皆是假法，如是假法不生不灭，唯假施舍，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两间，不可得故，复次善现，譬如眼处唯是假法，如是法假不生不灭，唯假施舍，唯为眼处，如是耳鼻舌身意处，亦唯是假法，如是法假不生不灭，唯假施舍，唯为耳鼻舌身意处，如是一切唯有假名，此诸假名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两间，不可得故，如是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，若般若波罗蜜多，若此二名皆是假法，如是假法不生不灭，唯假施舍，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两间，不可得故，复次善现，譬如色处唯是假法，如是法假不生不灭，唯假施舍，谓为色处，如是声香味触法处，亦唯是假法，如是法假不生不灭，唯假施舍，谓为声香味触法处，如是一切唯有假名，此诸假名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两间，不可得故，如是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，若般若波罗蜜多，若此二名皆是假法，如是假法不生不灭，唯假施舍，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两间，不可得故，复次善现，譬如眼界、色界、眼识界，唯是假法，如是假法不生不灭，唯假施舍，唯为眼界、色界、眼识界，如是耳界、声界、耳识界、鼻界、香界、鼻识界、舌界、味界、舌识界、身界、触界、身识界、意界、法界、意识界，亦唯是假法，如是法假

不在两间，不可得故。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与一切法名假法假及方便假，应正修学。随者何？善现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，不应观色名，若常若无常；不应观受想行识名，若常若无常；不应观色名，若乐若苦；不应观受想行识名，若乐若苦；不应观色名，若我若无我；不应观受想行识名，若我若无我；不应观色名，若净若不净；不应观受想行识名，若净若不净；不应观色名，若空若不空；不应观受想行识名，若空若不空；不应观色名，若有相若无相；不应观受想行识名，若有相若无相；不应观色名，若有愿若无愿；不应观受想行识名，若有愿若无愿；不应观色名，若极净若不极净；不应观受想行识名，若极净若不极净；不应观色名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；不应观受想行识名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；不应观色名，若杂染若清净；不应观受想行识名，若杂染若清净；不应观色名，若生若灭；不应观受想行识名，若生若灭。复次善现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，不应观眼处名，若常若无常；不应观耳鼻舌身意处名，若常若无常；不应观眼处名，若乐若苦；不应观耳鼻舌身意处名，若乐若苦；不应观眼处名，若我若无我；不应观耳鼻舌身意处名，若我若无我；不应观眼处名，若净若不净；不应观耳鼻舌身意处名，若净若不净；不应观眼处名，若空若不空；不应观耳鼻舌身意处名，若空若不空；不应观眼处名，若有相若无相；不应观耳鼻舌身意处名，若有相若无相；不应观眼处名，若有愿若无愿；不应观耳鼻舌身意处名，若有愿若无愿；不应观眼处名，若极净若不极净；不应观耳鼻舌身意处名，若极净若不极净；不应观眼处名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；不应观耳鼻舌身意处名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；不应观眼处名，若杂染若清净；不应观耳鼻舌身意处名，若杂染若清净；不应观眼处名，若生若灭；不应观耳鼻舌身意处名，若生若灭。复次善现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，不应观色处名，若常若无常；不应观声香味触法处名，若常若无常；不应观色处名，若乐若苦； 不应观声香味触法触名，若乐若苦。不应观色触名，若我若无我。不应观声香味触法触名，若我若无我。不应观色触名，若净若不净。不应观声香味触法触名，若净若不净。不应观色触名，若空若不空。不应观声香味触法触名，若空若不空。不应观色触名，若有相若无相。不应观声香味触法触名，若有相若无相。不应观色触名，若有愿若无愿。不应观声香味触法触名，若有愿若无愿。不应观色触名，若洁净若不洁净。不应观声香味触法触名，若洁净若不洁净。不应观色触名，若远离若不远离。不应观声香味触法触名，若远离若不远离。不应观色触名，若杂染若清净。不应观声香味触法触名，若杂染若清净。不应观色触名，若生若灭。不应观声香味触法触名，若生若灭。复次善现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诸菩萨摩诃萨。不应观眼界名，若常若无常。不应观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常若无常。不应观眼界名，若乐若苦。不应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乐若苦。不应观眼界名，若我若无我。不应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我若无我。不应观眼界名，若净若不净。不应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净若不净。不应观眼界名，若空若不空。不应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空若不空。不应观眼界名，若有相若无相。不应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有相若无相。不应观眼界名，若有愿若无愿。不应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有愿若无愿。不应观眼界名，若洁净若不洁净。不应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洁净若不洁净。不应观眼界名，若远离若不远离。不应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远离若不远离。不应观眼界名，若杂染若清净。不应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杂染若清净。不应观眼界名，若生若灭。不应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生若灭。不应观耳界名，若常若无常。不应观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常若无常。不应观耳界名，若乐若苦。不应观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乐若苦。不应观耳界名，若我若无我。不应观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我若无我。不应观耳界名，若净若不净。不应观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净若不净。 不应观耳见明，若空若不空。不应观声界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空若不空。不应观耳界名，若有相若无相。不应观声界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有相若无相。不应观耳界名，若有愿若无愿。不应观声界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有愿若无愿。不应观耳界名，若洁净若不洁净。不应观声界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洁净若不洁净。不应观耳界名，若远离若不远离。不应观声界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远离若不远离。不应观耳界名，若杂染若清净。不应观声界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杂染若清净。不应观耳界名，若生若灭。不应观声界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生若灭。不应观鼻界名，若常若无常。不应观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常若无常。不应观鼻界名，若乐若苦。不应观香界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乐若苦。不应观鼻界名，若我若无我。不应观香界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我若无我。不应观鼻界名，若净若不净。不应观香界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净若不净。不应观鼻界名，若空若不空。不应观香界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空若不空。不应观鼻界名，若有相若无相。不应观香界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有相若无相。不应观鼻界名，若有愿若无愿。不应观香界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有愿若无愿。不应观鼻界名，若洁净若不洁净。不应观香界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洁净若不洁净。不应观鼻界名，若远离若不远离。不应观香界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远离若不远离。不应观鼻界名，若杂染若清净。不应观香界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杂染若清净。不应观鼻界名，若生若灭。不应观香界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生若灭。不应观舌界名，若常若无常。不应观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常若无常。不应观舌界名，若乐若苦。不应观味界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乐若苦。不应观舌界名，若我若无我。不应观味界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我若无我。不应观舌界名，若净若不净。不应观味界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净若不净。不应观舌界名，若空若不空。不应观味界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空若不空。不应观舌界名，若有相若无相。不应观味界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名，若有相若无相。不应观舌界名，若有愿若无愿。不应观味界， 乃至蛇畜为缘所生诸寿名，若有愿若无愿，不应观蛇界名，若极静若不极静，不应观未界乃至蛇畜为缘所生诸寿名，若极静若不极静，不应观蛇界名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不应观未界乃至蛇畜为缘所生诸寿名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不应观蛇界名，若杂然若清净，不应观未界乃至蛇畜为缘所生诸寿名，若杂然若清净，不应观蛇界名，若生若灭，不应观未界乃至蛇畜为缘所生诸寿名，若生若灭，不应观身界名，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处界、身实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寿名，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身界名，若乐若苦，不应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寿名，若乐若苦，不应观身界名，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寿名，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身界名，若静若不静，不应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寿名，若静若不静，不应观身界名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应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寿名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应观身界名，若有相若无相，不应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寿名，若有相若无相，不应观身界名，若有愿若无愿，不应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寿名，若有愿若无愿，不应观身界名，若极静若不极静，不应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寿名，若极静若不极静，不应观身界名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不应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寿名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不应观身界名，若杂染若清净，不应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寿名，若杂染若清净，不应观身界名，若生若灭，不应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寿名，若生若灭，不应观异界名，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法界、意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寿名，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异界名，若乐若苦，不应观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寿名，若乐若苦，不应观异界名，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寿名，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异界名，若静若不静，不应观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寿名，若静若不静，不应观异界名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应观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寿名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应观异界名，若有相若无相，不应观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寿名，若有相若无相，不应观异界名，若有愿若无愿，不应观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寿名，若有愿若无愿，不应观异界名，若极静若不极静，不应观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寿名，若极静若不极静，不应观异界名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不应观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寿名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不应观异界名，若杂染若清净， 不应观法界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寿名，若杂染若清净；不应观异界名，若生若灭。不应观法界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寿名，若生若灭。所以者何？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若菩萨摩诃萨，若菩萨摩诃萨名，若般若波罗蜜多，若般若波罗蜜多名，皆不见在有为界中，亦不见在无为界中。何以故？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与一切法不作分别，无异分别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住一切法无分别中，不见菩萨摩诃萨，不见菩萨摩诃萨名，不见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见般若波罗蜜多名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亦能修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能住内空，亦能住外空，内外空，空空大空胜意空，有为空无为空，毕竟空无际空，散无散空，本性空，自共相空，一切法空，不可得空，无性空，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，能住真如，亦能住法界，法性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，不思议界，能修四念住，亦能修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能住苦圣地，亦能住极灭道圣地，能修四净律，亦能修四无量四无色定，能修八解脱，亦能修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，能修空解脱门，亦能修无相无愿解脱门，能修一切陀罗尼门，亦能修一切三摩地门，能修五眼，亦能修六神通，能修佛实力，亦能修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与如是时，不见菩萨摩诃萨，不见菩萨摩诃萨名，不见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见般若波罗蜜多名。何以故？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善达实相，善达其中无杂染法清净法故，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觉一切法名假实摄，法假实摄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与名法假如实觉已，不执着色，不执着受想行识，不执着眼处，不执着耳鼻舌身意处，不执着色处，不执着声香味触法处，不执着眼界色界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不执着意界法界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不执着有为界，不执着无为界，不执着布施波罗蜜多，不执着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不执着诸相好，不执着菩萨身， 不执着肉眼乃至佛眼，不执着智波罗蜜多及神通波罗蜜多，不执着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不执着成熟有情，不执着严净佛土，不执着方便善巧，何以故？善现，以一切法，皆无所有，能着所着，着处着实不可得故，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无所执着。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增益布施波罗蜜多，增益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，去入菩萨正性离生，去入菩萨不退转地，圆满菩萨殊胜神通。如是菩萨殊胜神通得圆满矣，从一佛土去一佛土，未欲成熟诸有情故，未欲严净自佛土故，未见如来应证等觉，即未见以供养恭敬，即未见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令诸善根皆得生长。如是善根得生长矣，随所乐闻诸佛正法皆得听受，即听受矣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能不忘失。普欲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皆得自在。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如实觉知名假法假，无所执着。复此善现所言菩萨摩诃萨者，语意云何？即色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即受想行识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色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受想行识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即眼处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即耳鼻舌身意处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眼处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耳鼻舌身意处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即色处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即声香味触法处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色处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声香味触法处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即眼界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即色界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眼界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色界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即耳界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即声界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耳界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声界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即鼻界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即香界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鼻界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香界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 是菩萨吗？萨佛，佛也是罪。即蛇界是菩萨吗？萨佛，佛也是罪。即畏界、蛇食界，即蛇畜，蛇畜为缘所生诸兽，是菩萨吗？萨佛，佛也是罪。离蛇界有菩萨吗？萨佛，佛也是罪。离畏界、蛇食界，即蛇畜，蛇畜为缘所生诸兽，是菩萨吗？萨佛，佛也是罪。即身界，是菩萨吗？萨佛，佛也是罪。即畜界、身食界，即身畜，身畜为缘所生诸兽，是菩萨吗？萨佛，佛也是罪。离身界有菩萨吗？萨佛，佛也是罪。离畜界、身食界及身畜，身畜为缘所生诸兽，有菩萨吗？萨佛，佛也是罪。即异界是菩萨吗？萨佛，佛也是罪。即法界、异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兽，是菩萨吗？萨佛，佛也是罪。离异界有菩萨吗？萨佛，佛也是罪。离法界、异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兽，有菩萨吗？萨佛，佛也是罪。即地界是菩萨吗？萨佛，佛也是罪。即水火风空十界是菩萨吗？萨佛，佛也是罪。离地界有菩萨吗？萨佛，佛也是罪。离水火风空十界有菩萨吗？萨佛，佛也是罪。即无明是菩萨吗？萨佛，佛也是罪。即行、识、名、色、六处、畜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，是菩萨吗？萨佛，佛也是罪。离无明有菩萨吗？萨佛，佛也是罪。离行乃至老死有菩萨吗？萨佛，佛也是罪。儿时佛告尊者善现：如观何意作如是言？即色等法非菩萨摩诃萨，离色等法无菩萨摩诃萨也。时尊者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若菩提，若萨多，若色等法，尚毕竟不可得，性非有故，况有菩萨摩诃萨？此即非有，如何可言？即色等法是菩萨摩诃萨，离色等法有菩萨摩诃萨。佛告善现：善哉善哉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善现。若菩提，若萨多，若色等法不可得故，诸菩萨摩诃萨亦不可得。诸菩萨摩诃萨不可得故，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应如是学。复次善现，所言菩萨摩诃萨者，于意云何？即色真如是菩萨摩诃萨否？佛也是尊。即受想行识真如是菩萨摩诃萨否？佛也是尊。离色真如有菩萨摩诃萨佛？佛也是尊。离受想行识真如有菩萨摩诃萨佛？佛也是尊。即眼处真如是菩萨摩诃萨佛？佛也是尊。即耳鼻舌身意处真如是菩萨摩诃萨佛？佛也是尊。离眼处真如有菩萨摩诃萨佛？佛也是尊。离耳鼻舌身意处真如有菩萨摩诃萨佛？佛也是尊。即色处真如是菩萨摩诃萨佛？佛也是尊。即声香味触法处真如是菩萨摩诃萨佛？ 佛也世尊。离色处真如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声香味触法处真如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即眼界真如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即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真如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眼界真如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真如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即耳界真如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即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真如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耳界真如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真如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即鼻界真如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即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真如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鼻界真如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真如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即舌界真如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即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真如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舌界真如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真如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即身界真如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即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真如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身界真如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真如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即意界真如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即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真如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异界真如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法界、异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真如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即地界真如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即水火风空十界真如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地界真如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水火风空十界真如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即无明真如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即行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真如是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无明真如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离行乃至老死真如有菩萨摩诃萨佛，佛也世尊。儿时佛告尊者善现，汝观何以作如是言？即色等法真如非菩萨摩诃萨，离色等法真如无菩萨摩诃萨也。时 尊者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色等法尚毕竟不可得，性非有故，况有色等法真如？此真如即非有，如何可言即色等法真如？是菩萨摩诃萨，离色等法真如有菩萨摩诃萨。佛告善现：善哉善哉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善现，色等法不可得故，色等法真如亦不可得。色等法即真如不可得故，诸菩萨摩诃萨亦不可得。诸菩萨摩诃萨不可得故，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应如是学。卷第406。